即系有帮助，但系未必。啱啱最近，美国前第一夫人啊，南西啊 ，Nancy 咧就即系过世。咁佢个先生系列根啊。咁一讲起呢位前第一夫人嘅时候咧，个个都系即系同你受住好嘢，因为佢哋夫妻相爱，两个都好忠贞于爱情。而阿南西都是很是、就是、全力去支持她丈夫 的事业，她、可能说如果没有她太太的话，列根不可以做到一个总统，甚至买了好的总统，列根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总统。她们都是婚姻上面是有一个好的见证，因为呢两个都是从一而终、互相相爱，到晚年都是携手的度过人生的起跌。虽然很多人去赞南西，但也有人觉得南西都不是完美的，譬如说他对老公就很多管制，吃什么东西完全要过他的，就是要他的掌控，没有批准你不可以吃这些东西，不可以吃这样东西，在政治上也太过去、干涉干涉，无论是白宫的内政，甚至在政策上，他都是干涉，因为太过强的女性。而另一件事，都有人觉得是她将整个的人生注意力摆在丈夫身上，我要帮丈夫成为一个好的总统，而忽略了儿女的教导。所以她不太多理她的仔女的，她的仔女毕业都不会参与，她觉得她都不重要。所以虽然他自己有好的榜样，同列根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但他这个儿女几乎个个都离婚收场。所以有好的榜样之余，也都需要有好的教导。那你就算有好的榜样、好的教导，或者甚至比好的环境，正如中国的孟母啊，或者即系唔单止有好嘅榜样、好嘅教导，亦都系俾仲俾个孟子有好嘅环境嘅孟母三迁嘅故事，系咪一定就好咧？未必，都未必，都未必一定有好嘅儿女啊！听话嘅儿女，始终儿女有个自由，你做到俾佢一切最好嘅、好嘅榜样、好嘅教导、好嘅环境，子女学坏都冇计嘅。不是一个有即绝对保证的一样东西。那当最好就是能够引领他们即归主，即是让他们从小认识即主耶稣，成为神的儿女，那有神的保守和带领就最好了。但是不是一定的呢？信耶稣的儿女一定是好呢？那我们说机会率就大一点，但是同样即未必是必然的。儿女最终有个自由选择，他未必定重视父母的榜样或者教导，也同样未必尊重天上上帝的教导。所以最后仍然是回到自己个人的选择，父母只能够做到最好，但未必一定有帮助。今天的世情，我常常都跟太太说，好想我们生得早，即是我们父母早一点，因为这个年代，如果我生儿女的话，就大件事了。即是今天的儿女，下一代很容易学坏，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很容易学坏。以上网为例，你上网上面有很多东西会教坏你，很多暴力，很多色情，很多错误的观念会教坏小朋友，很容易就会去学坏。我好少打机的，我不打机的，不打啲。咁我就净系知道咧，嗰啲嘅网上面好多嘅色情，好多嘅暴力，好多嘅血腥。咁我就中睇戏嘅啫。我睇戏，唔系借啦，唔系租系借啊。图书馆都借，咪借嚟睇下呢啲电影。最近睇一套戏，呢个警匪片嚟嘅，就是、侦探片啊，嗰两啲特务片嚟嘅。哇，暴力到啊，吓死我！哇，暴力都唔犀利嘅，我算系都自立程度大啦，都觉得好血腥，好血腥。我望嗰个介绍，原来咧嗰套戏咧系改编住 一个电子游戏机，即系一个游戏嚟嘅。我心谂电影咁暴力，咁嗰个游戏机相信都会好暴力。喺咁样睇，咁样玩，即系你想让我睇啫，但系嗰游戏机系玩噶，咁样去杀噶，对小朋友嘅影响可以系好大好大。呢个世界的确现代文明进步，但系时代佢系好似反时代进行嘅猛暴力。好多嘅以呢个伊斯兰国为例所做嘅嘢，已经完全佢哋文明社会所能够即系明白到嘅嘢。喺咁嘅环境长大嘅下一代会系点样？父母就在你话唔担心，即系就假啦。只能够话即系世风日下，我哋做父母嘅只能够话有儿女嘅只能够尽力而为，但系问心无愧，但系效果实在只能够。就是教徒啊，最近呢个大家都知道，即系 Palestine 就大火啊，延绵好犀利，好快啊，好多嘅树林被烧啦，家园被毁啊，政府要求即系要即系呼吁即系市民唔同嘅省别嘅人嚟到去作呢个嘅救援，我哋要纪念。但系谂起上森林大火蔓延，其实。好多地方的社会道德败坏，那个蔓延真的类似个破坏力一样是很大。其实某程度上都是要求救，去救这个时代，去救即是下一代。有时父母不容易，好多儿女行亲就会流下眼泪。无奈的眼泪。今天是母亲节，虽然是个题目叫母亲的眼泪，是有少少无奈，有少少消极。但我谂起中国说话，都中国讲父母时都系好无奈噶。其中一句我谂你一定听过，好深嘅人嘅说话系咩啊？叫可怜咩话？可怜天下父母心，都系好无奈嘅。一句的说话，我第一段经文，我睇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同大家分享两段极度无奈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一节喺新约嘅112页。这里是耶稣的眼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四一节。路加福音十九四一节。这里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们两个，这里是耶稣进城的之前的，他在耶路撒冷里面会最后钉身十字架。但未到之前他看见城就为这个城来到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要捉起这个的土垒，来到周围环绕你四面，来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面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里其实讲紧，因为耶路撒冷犹太人一直都是抗拒上帝，离开上帝的说话，杀去为耶和华所派来的先知，最后神不再祝福这个国度，不再祝福他的子民，结果耶路撒冷将会被消灭。所以耶稣是知道这个城将会被消灭的。事实上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大概40年之后，到主后70年的时间，耶路撒冷的确被罗马人来到围攻，正如经文所说，四面围绕着耶路撒冷，最后将整个圣城、整个圣殿嚟到去摧毁，然后将石头咧搬走晒，因为全啲石头里面有金，于是就搬走石头，拆毁晒所有嘅嘢，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之上。而耶稣预见呢个城将遇到好可怕嘅嘢，其实仲有机会嘅。如果啲人肯悔改嘅时间，事情就唔会发生。但系人心刚硬，耶稣对住个城。流出 好无奈嘅眼泪，为呢个城嚟到去哀哭。喺呢段经文中，仲系读过经文，我掀去呢一个嘅马太福音第廿三章。马太福音廿三章，经文好长嘅，其实开始住呢一个即系第廿十廿二章就十三节，佢数紧腓利赛人嗰啲嘅环境嘅犹太人嘅罪行。然之后一路数数数数到廿三节嘅时间，就讲翻整个犹太嘅历史里边，都系对神嘅所派嚟嘅先知要杀害啊。然之后神就话，耶稣就话你要为咗做嘅嘢你要负责任。三五节，马可福音第廿三章三十五节，叫世人所流嘅人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你哋系从异人亚伯开始杀到耶和华派先知杀到撒加利嘅位置。然之后耶稣就话，一切嘅罪你都要承担嘅。然之后三十七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当然我的意思即系包括埋佢，即系佢嘅父神啊，佢以圣父圣子圣灵嘅名嘅身份，我先用咗我字。我已经多次注入你嘅儿女，我希望保护你嘅。上礼拜先想保护你，好似咩？好似母鸡将小鸡聚集喺翅膀底下。保护你，唔俾外邦侵凌。但系条件就系你要敬畏耶和华，但系你唔愿意，先你唔不愿意。三十八节，看啊，因为你不愿意嘅缘故，看啊，你嘅家将会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即系讲到同整个经文相配合嘅，耶路撒冷将会被围困，整个家整个地方，耶路撒冷会成为荒场。嗱，呢段经文冇讲耶稣喊，不过咧，好多人都相信咧。这两段经文可能是可能同一时间很伤人的时间讲，当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先知的时间，耶稣的眼前可能就是耶路撒冷，他对着耶路撒冷讲出这段笑话的。这里是相信是耶稣时期的耶路撒冷，当然在圣殿山上面的是当时的耶和华圣殿，耶和华圣殿。一般相信耶稣在那个时间在橄榄山对着耶路撒冷的中间隔了个谷，然后耶稣对着这个城，然后就哭泣，因为知道几十年之后这个城就会被毁，这个城就会成为荒场，这个城就会被围困，一块石头都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之上。耶稣为这个城流下眼泪，然后他用一个例子，就是好像母鸡一样想保护你们，将小鸡聚集在翅膀之下，但你们不愿意，最后这些鸡仔就会被消灭，被仇敌捉去或者屠杀。想象是耶稣讲的说话的心情，难怪他不留下耶稣的眼泪。今天如果你去有机会去橄榄山的时间，在山腰的地方有一个教堂仔，这教堂仔相传就是耶稣当时站在那里望耶路撒冷的位置，所以建造一间教堂叫眼泪教堂。那这眼泪很难做设计的嘛，他们这个教堂已经是就好像一个圆顶，然后的眼泪在上面滴落来，然后向面四散的含义，所以叫眼泪教堂。因为他这个位置刚刚对着这个耶路撒冷，不过今天在这个山望过去的耶路撒冷山，即圣殿山，就不是圣殿，是回教的清真寺。在这个眼泪教堂里面有一个窗，这个窗刚刚就是很漂亮，刚刚就是望着整个的圣殿山。相传耶稣就在这个位置望着耶路撒冷，为这个圣城来哭泣，为这些将会被围困将会被消灭的犹太人来哭泣。在那个窗前的那个讲坛，有个圆的图案，有个圆的画，圆的画，这个圆的画就是一只母鸡保护着 呢只鸡仔。可能我哋细个都玩过麻鹰捉鸡仔嘅故事。咁我问你，到时系真定假咧？母鸡会唔会保护小鸡缘故同鹰搏斗咧？会。母鸡会唔会为保护小鸡缘故牺牲咧？会。因为母鸡系好保护小鸡嘅，一切为小鸡。呢个系母鸡特性。但系故事里边，耶稣讲嘅时间，呢、这个母鸡唔系普通母鸡，呢、这个母鸡系耶稣，呢、这个母鸡系上帝，想保护佢儿女，但儿女不受保护，最后遭到灭亡。耶稣为此流下眼泪。死几年之后，耶路撒冷真系被围困，整个城被摧毁，犹太人一系被杀，一又被分散去列邦，从此丧失家园。这个是很惨的故事，圣殿被摧毁，圣殿里面所有东西都被掳走，被拿出去，这个的即是罗马。好，什么罗马？即你试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耶稣的时候，你想想耶稣的心情，我好像当时洪水时期的罗马即是建造方舟，叫人入方舟悔改，但是人不肯。罗马知道这个世界将会被摧毁，你们将会被水浸在水里面消灭，但没有人愿意。我相信罗马当年都为当时败坏的人流下眼泪，无奈的眼泪。一刻里面耶稣对有一个将毁之城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百姓将会被毁灭，城中会被什么破坏，但他仍然不听从。离开母鸡的小鸡很危险的，不受母鸡保护的小鸡是很危险的，但是可惜百姓不晓得这个的危险，仍然不受保护。耶稣在里面流下母亲的眼泪。那这里其实你可能拗，其实跟神是男定女的，可不可以用母亲来形容上帝或耶稣呢？所以间唔中有人拗啲无谓问题啊，譬如咧喺有啲基督徒咧觉得咧，我系啲女权嘅基督徒啊，有啲基督徒女权噶嘛，就觉得咧唔应该用个企人边个他嚟到写上帝，因为上帝唔系男人嚟噶嘛，啊，佢唔可以用女，又唔用企人边，又唔用女，不如创一个非男非女嘅字嚟到用个他得唔得咧？咁人用拗呢样嘢，就唔想 label 佢系男性。咁其实呢啲问题好。即是很无聊的。事实上神有男性的位份，神好像很威猛，很权威，只能惩罚。但同样无论是上帝是耶稣，可以都有女性的温柔。耶稣很温柔的，可以很温柔的，耶稣可以很威猛的，在圣殿里面来到去罚义怒，可以很温柔的，不温柔的小朋友不会亲近主耶稣。主耶稣一样有男性有女性 的角色性情。我想好像你和我一样，如果你觉得自己 100% 男人的话，可以举手 100% 男人，是我知道你是男人，但是太像男人的男人呢，不是很好的，太过阳光，太像女人的女人呢，好，你想有些小女于人 的女人，太过小女人的话呢，又很恐怖的，即不是恐怖，即你不行的，你太女人，我女人怎么骂仔女呢？哎呀，仔女不可以这样做的，不得的，怎么教啊？太女人的女人怎么做老师啊？有时男人有女人的性情，少少部分，女人有男性的阳光，都是好事。这个故事，这里已经记载里面的耶稣基督说，我好像母鸡一样想保护小鸡，他就是一个流出的一个母亲的眼泪，一个无奈的情，一个很无奈的心情，只有做过母亲的，做过母亲的会明白什么叫好像母鸡保护你们，但是小鸡不肯被保护。人有无奈，人会流泪，流出无奈的眼泪，神一样流下无奈的眼泪。那你咪神是万能的嘛？ 样都得嘅，点解耶稣会流泪？神会流泪嘅咩？会。落无落背后，因为人俾神俾人有住条嘅自由，好可贵。神是爱，神想做人系最好嘅，最好你必定包容有自由。而自由嘅后果，有人会离开神，人会自作主张。无论神俾人最好嘅嘢，即系一个做父母嘅俾最好嘅儿女，做个教导榜样，但系儿女都可以行差踏错。但系我哋唔会咁样，佢冇让儿女冇自由，困住儿女喺屋吓，唔得噶嘛。而都有自由，自由是人很重要的，不自由无宁死。故此神俾人有自由，而自由后果有些事神都控制不到，而只能够流出无奈的眼泪。有苦难问题，苦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要慢慢去讨论。最近一次天主教的教宗去一个落后的地方来到去访问，当时在访问过程里面有一个 小女孩来到去跟前问教宗有个问题，他说教宗伯伯公公，为什么慈爱的上帝会容许世间 很多地方有些小女孩要做从小小个就已经要做乱初妓呢？做妓女咧，教宗谂咗一阵，然之后抬头同当时在场嘅好多百、好多千嘅信众咁样讲：呢个少女呢个问题系冇答案嘅，冇答案。某程度上，我觉得教宗呢个答案系答得好嘅。因为这些东西的确是没有答案的。约伯记讨论的是苦难，约伯记讨论苦难最后的答案是苦难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是一个谜。虽然没有答案，最终是一个谜，但是起码我们肯定两件事，在苦难里面神愿意人同经苦难，人间有苦难，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钉身十架，与人一同去受这个苦楚，经历人的苦楚，人受苦，神一样受苦，人为世界上的罪恶悲伤流泪，神一样为世界上的邪恶悲伤流泪。当我们看报纸见到这些很不义的事情，很离谱的事情，很多丧失人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流泪，不要忘记当你流泪的时候，我们的神一样流着泪。有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什么流血什么流血不流泪，都不是的，男人都哭的，咁都喊，不过真在喺脸块脸脸上喊，嘅心里眼泪心里流系另一回事。男人都喊，耶稣哭泣，耶稣哭泣。我想透过呢个两段经文，头先读嗰段经文，话俾我哋听一样嘢，唔系想提供苦难嘅答案，而系一样嘢就系耶稣基督真系好关心，好关心犹太人。耶稣基督好关心我，好关心你，好关心世间嘅苦难，为咗苦难嚟到去即系哭泣，正如做一做父母嘅一样，做父母心啊，做父母嘅心肠啊，我自细都明白，以为明白啦，系咪啊？即系你个父母啊，我哋六兄弟啊，照顾即系长大唔容易啊，即系几多眼泪，几多凄酸，知道父母唔容易。做父母心不容易，做父母不容易，父母心肠我觉得我明白的。但当我作为自己做了人父亲，做人父母之后，我更加明白，我更加明白。我想作父母的都看到儿女有病的时间那种牵肠挂肚，就是有人说什么话，拉仔拉心肝，拉女人拉咩话？拉五脏啊！讲系咁讲啫，或者你第几个啊？妻子儿女嘅病痛， 一行差踏错，做咗错误决定嘅时间，做父母系真系好担心。当我做人父母之后，我就明白真系唔容易，实在可怜天下父母心。所以难怪人话养儿一百岁，阴公咯，长忧九十九。嗰年系咩嚟嘅？嗰年唔知，可能老年老人痴呆唔识忧，但系都系忧嘅。弟兄姊妹朋友，神对我哋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打开报章，睇到呢啲温哥华、温温加拿大。即系越嚟越多好令人伤心嘅事情，学校会搞啲唔啱嘅嘢，政府会容让我啲毒品嚟到去蔓延，宗教你系回教，你系印度教，有多啲自由；你系基督教嘅话，边缘化你，打压你。即系你谂起哈巴谷书一样，哈巴谷面对呢个世间嘅邪恶时，佢同神讲：神啊，呢个世界点噶？啲公理别颠倒是非。冇晒黑白之分，点噶？上帝点样嘅？即系我都讨厌黑白嗰样问，点解神你用我啲咁嘅事情嚟到去即系发生？我成日都问一个问题，喺祷告里边，我问一个问题：究竟上帝？有冇为我哋温哥呢个城市，冇为到加拿大人嚟到哭音咧？我有，我相信上帝一样有为呢个城市嚟到去哭音。但更重要嘅问题，透今日嘅经文里，今日同大家问一个问题：我相信神一样为温哥华、为加拿大、为呢个社会不义不公平哭音。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为这个城市哭泣？你有没有关心这个城市？这个世间不义，你有没有 care？ 耶稣很 care 为这个他的城市哭泣。我们有没有为我们身处的环境当中你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你哭泣？或者更远一步，我们有没有为到这个世界今日发展到好奇形怪状嚟到去哭泣？耶稣佢都有，我哋咧哭泣之后系乜嘢？耶稣喊完之后做乜嘢？耶稣为呢个城市耶和华耶路撒冷喊完之后做乜嘢？耶稣佢都唔系喊完就算，耶稣为呢个城市嚟到舍一身。最后当他为了城市哭泣之后不够几天，耶稣基督就被出卖，钉身十架，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汗血在流，反映爱无保留。十字架血反映到耶稣对人的爱是无保留，他不是只为了城市哭，为人来去哭，也为这个人来作出他 最大的牺牲，舍身救人，十架的救赎。又想起突破以前的口号，一个很漂亮的口号，与其就坐黑暗，不如燃烧自己。与其就坐黑暗，不如燃烧自己。眼泪不是止号停顿，耶稣的眼泪之后是踏上十架道路。我们呢，我们要为这个城市哭泣，再跟着再问我们可以为城市做些什么？我们可以为城市做什么？为这个败坏的世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第一步仍然是关心。第二步 What can we do？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改变这个世界？因此原来我们对人多些关心，我们引领一个人信耶稣带回教会，就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改变少少没什么好多，改变少少。弟兄姊妹，让我们关心，让我们去为这个世代来祷告。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主，当耶稣，当你在地上的时间，你望住这个耶路撒冷，我们实在不能够完全投入你自己的，不能够明白你当时那种苦楚。你见到一个将毁的城市，一个不肯被保护、不肯被母鸡保护的小鸡的百姓，你何等的无奈，你何等的悲伤，你流出眼泪。神，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看到我们的社会，很多令我们很不平，很多不明白，很多忧伤的。我们知道我们忧伤的时间，你就天上也一样忧伤。帮助我们纪念这个城市，纪念这个世界，纪念我们的国家，也都实际让我们不单止纪念，也都问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神，帮助我们，与其走在黑暗，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如何燃烧我们，以至黑暗当中我们的燃烧能够发出少少的光芒，让我们不要只是顾单顾自己的事，乃顾周围的事。神，在母亲节里面提醒我们，你作为母亲 的心肠，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 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爱是不保留》。